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一定猜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影视歌曲。今天的主题呢，就围绕这首《好汉歌》的创作者展开，他就是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赵季平创作了一大批为人们所熟知的影视剧配乐及主题歌，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歌曲就是赵季平代表作。下面这首《天时地利人和》也是《水浒传》的主题歌。 把英雄 张艺谋、陈凯歌等许多大导演都曾和赵季平合作。赵季平与张艺谋的合作就源于1984年的电影《黄土地》。担任摄像师的张艺谋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坡。那时的赵季平、张艺谋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凯歌一起听了很多有浓烈西北风情的音乐作品，于是在这部电影中，赵季平大量使用了西北地区粗犷豪放的音乐元素，这与张艺谋镜头里的苍凉相得益彰。来听电影《黄土地》插曲《女儿歌》。赵季平走上音乐之路并非偶然，他的父亲赵望云是我国长安画派创始人，因此赵季平把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归结于父亲画画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蒙。那笔锋之上，水墨之间，有松涛滚滚，有流水潺潺。当他回到自己的音乐世界中，脑海里的画面竟然转化成一个个音符，送上电视剧《燕子李三》的插曲《好男儿纵横天下》。 乱世相逢，携胸万里，恳切路多崎岖。马蹄沉沉，故乡远。一生死命隔东西，什么是说 衰草了无踪迹，嗨嗨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英雄恶转眼成败判若云霓，什么是全民心全心全意，什么是丧天良正名助力，所欲可知这一年之中善恶分际，好男儿纵横天下披风沐浴，凭人心断是非，伸张正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作曲家赵季平的创作中畅游。赵季平对于各种类型的电影都能得心应手的处理，即使使音乐与影片融为一体，又能体现出他独具匠心的音乐设计和鲜明的个性。那如果不说，你能想到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的创作也是赵季平吗？来听电视剧《大宅门》的同名主题歌。 些年来，赵季平每年大约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乡采风。在他的眼中，采风的过程就如同去挖掘一个个宝藏。下乡采风对赵季平不仅意味着寻找音乐上的灵感，他还担负着发现优秀艺人、保护行将消失的民间艺术的重任。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赵季平的影视音乐会有如此浓重的民间音乐的特性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电影《黄河在这里转弯》中的歌曲《羊肠子手进三道道弯》。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